欢迎收睇《哲学有计倾》，我是刘宝希。今集我们的主题是寻开心。我们有时走开书店，你会见到一些当眼的位置，它会摆放着一些心灵励志的书目。我见到这些书名有时候都挺有趣的，因为都很正面乐观。譬如我记得一些书名，它会讲乐观是一种选择，或者有些是幸福是一种心态。总而言之，这些书名都是会讲到快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根据刚刚联合国在3月发布的全球幸福国家排名，香港在155个国家地区里面，它只是排名71而已。为什么香港人这么不开心呢？开心到底是什么来的呢？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曾经讲过，其实人生本身是不可能快乐的，因为人生是一个钟摆，一是你得不到满足，而你不满足你就会痛苦，一是你的欲望满足了，那你就会产生苦闷。所以快乐这件事在一些哲学家的心中其实是不可能的。那到底快乐幸福是不是真的这么难追寻呢？我们今天请来两位嘉宾，我先介绍了。第一位是黄木欣，恒生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系的助理教授，他专研情感的，当然会研究到关于开心的东西。另一位是营销的专栏作家翠媛，因为他最介意被人说是专家的，所以令到我突然间口窒窒，非常不好意思。另外照旧两位主持 OK， 郭柏廉 Samson， 另外就是我喜欢，我一定要讲的，很喜欢用这个轻松方式讲严肃话题的严肃。 希望做到啊。 OK，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翠媛先的，就是譬如有时看你的一些发表的文章或者网上在 Facebook，你会提到你的女女的，而你入面有提到你跟她揀小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她快乐开心。 没错。 为什么你这样提的呢？ 我觉得人生，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生要去揀最开心的时刻都会揀到她童年，因为到她进入社会面对世间的险恶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哎呀，原来小的时候单纯一点开心一点，就是我想她定时大过有牌会有机会经历开不开心这个问题，咁就係希望佢細嗰陣時開心啲啦。兼而家好多唔開心都係源於功課太多咋嘛。咁我需要揀學校呢，就最緊要功課少。好多問題都係啲功課多嘅問題呀。咁功課少，我而家個女嗰啲功課呢，一晚一兩個咋，一兩項㗎咋。咁好快三個字半鐘做晒㗎啦。 有冇啲要父子一齊做嗰啲？ 都有啲嘅，都有啲嘅。 好多咪。 但呢個重要㗎啦，就係佢好容易做完。咁因為如果佢好多功課嗰陣時候，咁你其實父母好唔開心㗎嘛，係咪，你父母好唔開心的話，你個仔女就一定唔開心㗎，因為係一個好唔開心父母嘅家庭，個女好難開心㗎喎，所以我要令到我自己開心，就做啲功課。咁我開心啦，咁我開心。 女，即係譬如而家唔似啊啲中產家長可能咁諗嘅，你唔驚個女大咗怨你咩？譬如可能喺小學已經籌謀緊要建立啲人際網絡，或者能力其實比較重要嘅。 係， 你會唔會即係點解你會比較嘅時候，即係而家好似就係、是。快樂咧係高過嗰啲相關嘅才能或者網絡， 因為我自己嘅經歷令我咁樣相信。當然好多我知科學解釋就話唔係咁啦，由六歲前又點樣嗰種學習影響未來一生啊嗰啲東東咧。我係出身於好寒微嘅家庭，我細個又唔覺得讀書自己讀書好叻嘅。但我到我即係大個啲，即係十零廿歲嗰陣時咧，我就突然間開竅，覺得我好想識多啲知識。咁即係我好主動地去 learn。 如果你真係話我開竅自己去學嘢啦，可能要數到我廿歲喎。咁然後我用咗跟住嗰二十年去追返頭嗰二十年嘅中空白，而我覺得我追到。 但係所以個問題就係、有啲家長就會話，咁預期要你老咗時候先追返，點解唔細個嘅時候就培養多啲你嘅技能？咁第時簡單啲講係個 trade off 嘅，即係話你細個冇咁開心，咁呢換嚟嘅就係大個開心啲。而家嘅講法就係、如果你大個細個冇咁開心啲嘅話咧，可能到時第日大個咧就冇咁開心。 我明啊，咁呢個咪一個 stereotype， 以為係咁咯，但我又唔覺得係咁喎。即係你追得到嘅，即係而同埋嗰樣嘢唔需要咁 blue blood 嘅呢個世界，唔一定要。因為你唔一定要係人中之龍先開心噶嘛，唔一定要係個最精英中嘅精英先開心噶嘛，係嘛？即係而家咁講個法就係精英主義嘅精英就好掂啦。咁唔係喎， 咁所以你覺得最重要嘅係即係令到一個人快樂嘅元素，你覺得係啲乜嘢？既唔需要做精英都可以開心啊！ 所以變咗係教育，反而係未來成年之後咧，係咪開心嚟講唔係咁重要咯？會唔會咧？即係因為所以你覺得快樂最緊要，學到啲咩咧，反而對未來嘅開心唔係真係咁影響咯。 唔係啊，佢快樂令到佢做人做得 輕鬆一啲。 Okay. 而佢譬如接觸知識又好，未來要應對嘅社會都好，我覺得心態好重要。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就係、是，如果你話嗰人知識要好勁咧，倒不如心態好強。如果你咪去 Google 都 Google 到好多知識啦，而家係嘛？你同叔本華咁樣，就算我唔識叔本華，我即刻同你即刻 Google。咁佢可能有好多叔本華金句，用啲大約 get 到叔本華乜嘢喎？當然我唔會夠專家咁叻得咁多，但我大略地去知道叔本華講乜，可能我都做到嘅喎。即係如果我喺即係透過即係 Google 啊網上啊，但係心態緊要嘛。 我想追問一下呢下，因為咧我就係起過你底嘅啦，即係喺事前咧就係發覺你即係做過唔同一啲決定啊，譬如你轉公司咁樣，譬如你以前咧係做過煙草公司，咁跟住轉職之後咧。其中你自愿減薪減薪三成， 係啊係啊， 即你好似每次咧好得意嘅，就係、是、做一啲關於金錢嘅決定嘅時候咧，你好似都擺佢相對低啲、嗯，你寧願少啲錢、啊、都要做一啲嘢嘅，即係都所以喺呢個位好 consistent。但我想知道你考慮嘅原因係啲乜嘢？點解少錢啲你都願意即係跳去另一個位置度、嗯嗯？ 不如咁樣講啦，先答翻 Sam 嘅問題先啦。我覺得回應的都回應緊你嘅嘢嘅，其實。可能好多哲學家講嘅快樂啦，我冇讀過哲學，但我有自己一套諗法。其實快樂嘅定義如何追隨人生快樂呢，其實冇一個唯一嘅答案。我覺得好簡單，每一個人都會佢哋快樂嘅元素都唔同。你令你快樂嘅原因同令你快樂原因係應該唔同，因為等於好多人有咩九型人格又好，有唔同心即係唔同星座都好，其實佢 looking for 嘅嘢係唔同。有啲人係一定要希望追求知識。有啲人唔係啦，唔好咁複雜啦。總之我屋企安安定定，一家人齊齊整整就開心噶啦。有啲人唔係，成日要接受挑戰嘅，即係個個人唔同嘅。呢個第一，人與人之間唔同。第二係咩呢？同一個人喺佢唔同人生階段，令佢快樂嘅都唔同。所以係冇一個劃一答案。而點解令到咁多人唔開心？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咩呢？就係、是、我去將我認為嘅快樂定義強加於你身上。呢、這個亦都係製造咗好多人唔開心嘅理由。父母認為咁就開心，套落你度，原來你唔係咁追求。 咁你安排女女佢開心，佢咪真係開心先？ 有係 free flow 但係唔係？但你安排咗佢去嘛？ 但你安排咗咪就係佢可能會有人話，就係你將呢種自由等於快樂嘅你嘅價值觀套咗落你嘅女女度咯。 你都係咁樣講嘅，但我都仲係信奉自由主義嘅，即係呢個所謂個套用嘅意思，即係話我譬如佢要補啲班都要補啲班嘅，咁但係都會揀，俾佢揀咯，即係盡量俾佢揀。咁譬如佢一即係學咗一段時間，佢好唔中意。咁當然你唔可以咁背同而廢啦，都要真係試下啦。咁如果我 consistent 嚟見到佢真係好唔中意，咁我俾佢轉咯。即係我唔係要逼嗰啲，唉唔可以俾佢改嘅。總之佢都係懶啫，應該死逼佢落去嗰種咧，我都唔去，我都唔衰。即係當然呢個係我自己嘅諗法，未必啱啦嚇。但係我覺得去到最後就應該信奉俾佢自己有個自由意志去決定佢自己係點。哪怕可能出嚟最後，好似頭先你哋所講，未來嘅路可能佢難行啲，未來嘅路佢會辛苦 啲。因為都有好多家長佢嘅諗法啦， 我覺得過慮，唔需要為佢諗。 我想問一下，因為頭先譬如徐源一路、提供即係佢一啲個人嘅經歷，同埋點樣即係幫女女揀學校。我想問莫印有啲學者嘅觀點，因為其中一點就係咁而家徐源係咪好傻咧？譬如而家放棄咗金錢嘅追求。即係或者唔係放棄啦 ，OK， 放棄少啲金錢，然之後追求快樂。其實我想問一下，即係譬如一啲你研究嘅領域上，金錢同快樂係咩關係呢？即係佢嘅選擇係咪明智嘅定係點樣咧？ 其實咧，佢嘅選擇係咪明智，當然好難一概而論。但如果我哋從 可以認真啲嘅噃，可以坦白啲嘅噃， 一啲研究去睇咧，金錢同快樂嘅關係咧，其實係唔係咁簡單嘅。咁當然啦，有錢都係可以令你快樂啦。但係一個，譬如我哋之前有一個心理學家叫 Easterlin， 佢提出咗一個叫做 Easterlin paradox。佢就話，當一啲國家佢嘅收入上升到某個程度嘅時候咧，再多啲嘅錢咧就唔會令佢再快樂。其實同一般個人都好類似嘅。你三餐不計，你有錢當然可以令你快樂啦。但係譬如好似香港相對富裕嘅城市，你由揾30,000變咗做40,000，由50,000變咗做60,000，呢一個升幅其實未必會為你帶來同樣嘅比例嘅快樂嘅， 但係如果我係由3,000升4,000，同埋30,000乘40,000，你嘅意思係會有分別？ 會有唔同，即係我嘅意思係，如果你有三餐不計嘅問題嘅時候，錢的確係能夠讓你食得飽、著得暖嘅。但係如果你嘅問題只係在於係咪由一件普通嘅Balenciaga 變咗做一件 Burberry 的話咧，咁呢個快樂就未必係真係咁實在。 所以意思就係、是。第一，因為我哋感覺就冇錢真係好唔開心嘅，係啊。如果頭先嘅講法係咪即係話， 而家冇錢就會唔開心，但有錢呢就唔等於一定開心。 其實又唔係類似係咁樣啦，但係個背後有個原則就係有錢的可以令你開心嘅。不過呢一種開心，譬如購買奢侈品，又或者係有錢本身，佢令你嘅開心係好短暫。因為你好快慣個問題，你買一件 Burberry 嘅衫，或者你買一對意大利嘅名鞋，你第一日著，你覺得哇，大家都望住我，真係好威啦咁樣。但係你唔會每一日都意識到自己嗰對鞋噶嘛？鞋嘅嘢你著得幾日，你就唔會成日留意住佢嘅。咁於是乎你慣咗，於是乎佢為你帶到嘅快樂就會下降。 按你講話，所以大部分香港人其實好戇居嘅，即係或者起碼佢唔知道自己以為只係尋緊開心，其實聽到係做唔到嘅，係嘛？即係變咗就係、是。做一啲壓驚自己個目標嘅嘢咯。 我覺得唔係做唔到，而係佢做嗰啲嘢好快 好短咯。但係佢哋會以為自己長啲啊嘛，即係佢做得一樣嘢，諗住係可以獲得比較長期嘅快樂先會做。所以甚至去到揾四萬，唔好話揾四萬變五萬啦，揾緊五十萬，再諗住揾三百萬、揾一千萬嘅大有人在。所以就其實按你呢個講法，反而佢哋唔知道呢樣嘢係做一啲令到自己唔開心嘅嘢。 某程度上都係嘅，好多人都會認為，譬如快樂，每個人快樂都唔同啦。咁你快樂嘅嘢未必我快樂，咁你冇理由話我戇居㗎呢啲。咁但係其實我頭先所講嘅一種心理機制，我哋叫快樂水車，即係我哋對於一啲令我哋快樂嘅事物，好容易會產生習慣。呢樣嘢係每個人都一樣，呢個係我哋嘅由演化流傳落嚟嘅一個心理機制，每個人都一樣。譬如我哋對空間嘅習慣感係好高，於是乎你買一間一千尺嘅豪宅，你第一日入去，哇，好大、好靚、好寬敞；第二日入去，好大、好靚。過多一個月，你唔會再有同樣嘅。 我完全明白，因為我以前試過有一輪比較貧困住劏房咧，即係住劏房，但我住一陣之後，好快就覺得冇乜所謂，即係適應咗之後，反而又唔覺得好大問題，即係個空間適應感係好快嘅，我覺得係。 我有啲懷疑個劏房喎。 唔係，即係細咯，我 OK 喎，真係，但係或者住大咗，我唔會覺得好快就覺得嗰個快樂好快冇。 咁啊正。 咁唔係話真係好辛苦嘅，即係但係我覺得 OK。 要講幾耐適應先，其實 係咯。 我諗我真係幾日就已經覺得係冇乜問題咯，即係。當然你啱啱由大變細嘅時候咧，我自己搬出嚟住，因為咁我嗰陣時學生租唔到啲咩樓，咪住劏房咯。但我覺得又 OK 嘅喎。 我哋關於嘅金錢呢個問題咧，我哋下一節繼續探討。OK。歡迎收睇第二節嘅哲學有偈傾。我哋頭先啱啱提到咧，金錢咧同埋快樂先嘅關係啦。隨緣提起咧，佢關於湊阿女女選擇小學嘅時候，最重要咧係快樂。而木欣都同我哋講起啦，快樂同金錢嘅一啲關係嘅。不過講到最關鍵係嚴肅住個劏房呢個位，我想繼續問一問嘅，即係咁你幾快適應咗？其實你一開始即係住劏房嘅時候，即係 我其實幾快，即係我估我唔係完全係講緊個 point， 因為個 point 應該係話。去一啲好嘅地方嘅時候咧，即係譬如享受啦，空間嘅適應係好快嘅。咁但係劏房係受苦啦，就部分嚟講，咁可能未必適應得咁快。但我唔知點解我神奇地適應得幾快嘅，即係我諗我係幾日啊，一個禮拜唔夠就覺得其實唔係好大問題咯。 不過其實對於一啲唔好嘅嘢嘅適應都一樣有嘅。我哋講快樂水車理論係快樂同唔快樂嘅嘢都好容易適應。我之前亦都有心理學家做佢去研究一啲中咗六合彩嘅人啦，同埋一啲因為意外而有殘疾嘅人，佢哋同樣地當意外發生嘅時候，都係會快樂都會跌得好犀利。譬如你因此而斷咗隻腳，但係好快嘅時候，可能係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咧，佢哋嘅快樂都回復翻意外未發生嘅水平。所以咧，其實就好似一個水車咁，你好高會跌翻落嚟，好低咧你又 所以即係我住劏房嘅經歷，其實正正印證咗。你個快樂水車理論， 所以其實就算豪宅都好快又落翻嚟噶嘛， 都幾快。 我估係噶，我住豪宅都肯定係，因為我住劏房都係啦。即係我估劏房應該大部分係 再難。咁即係喺呢個角度嚟講，我住劏房同住豪宅其實一樣。 係，所以我覺得我用得好明智，我啲錢係，即係我用喺第二度啊，慳翻喺錢住劏房，我覺得 OK。 我你咁樣講起咧，我諗起一本書，我睇嗰本書咧係叫《Man's Search for Meaning》，係一個即係大概係二次大戰左右時間之後所寫嘅，係一個奧地利心理學嘅醫生所寫的。佢就係寫佢當時俾人捉咗入去集中營嘅經歷。佢就係咁啊，本嚟係正常嘅生活，後屘喺個集中營裏面突然間環境突變。咁佢就因為一個心理學嘅醫生就去觀察所有轉咗入集中營之後個生活轉變對每一個人嘅心理嘅影響。呢本書真係好好睇。其實有少少講到頭先嗰樣嘢，就係其實有相當多人好短時間就已經適應咗嗰個環境嘅轉變，因為講到尾個快樂亦都同個心態有關。你見到嗰個環境 係好差嘅，但係你個心態能夠轉變去適應嗰個環境。而佢好有趣嘅，一本書入面轉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後期發覺有一部分人自殺。 嗯 哼，嗯 ，OK， 而呢啲自殺嘅人有一個特質嘅， 嗯 喺呢本書裏面寫就係呢啲人都係相當樂觀，佢相信聽日就放出嚟噶啦，聽日就冇事噶，聽日就和平噶啦。而每一次佢以為咁樣瞓醒，都仲係困喺入面。到第二日佢又好樂觀地認為得噶啦，冇事噶啦，佢又係咁，係一次又一次嘅失望，令到佢走向絕望，然後自殺。反而係嗰啲，唉，冇咁快嘅，都捱翻一年半載啦，最少或者冇咁快，嗰啲人咧。就反而求生嘅意志仲強，同埋仲容易適應。 即係你期望管理做得唔好。 其實係期望管理，所以我自己去答嗰個何為快樂，我覺得係一個期俾自己嘅期望管理。頭先木恩所講，即係話，喂，可能好快揾到錢，佢又唔開心，或者你所講話滿足咗，佢慾望就唔開心。我又咁睇喎，其實我覺得人生係不停地有新嘅慾望或者新嘅要求，人生就係不停咁改變緊佢哋嘅要求目標。然後滿足咗，再向下一個走。只不過有啲人唔開心係咩呢？因為佢喺嗰個人生階段裏面 set 咗一個佢冇辦法達到的目標，太強求，佢咪唔開心咯。我曾經有一個朋友，佢係睇風水嘅，我本嚟唔信嘅，我唔好信風水嘅。但係咧，佢講咗一樣嘢咧，我係好有道理，因為我同佢講，我問佢，我一度都唔肯睇嗰啲八字，因為我話佢八字睇咗話我好同唔好。咁即係命定論啦，咁、即係有個劇本啦。咁、我睇咗我幾咁唔開心咧，好似乜嘢都係一個劇本嚟噶啦。咁無謂再努力啦，咁樣。咁呢個風水老師同我講咗句説話，我聽落都有道理。佢咁樣講，佢話係我睇你個八字，但係咧我睇咗你條命咧，就唔係一個定點嚟嘅，其中一個 range 嚟嘅一個範圍。即係話咧，我睇完你條命，你係屬於呢個高啲嘅範圍嘅。可能另外一個人睇咧，你屬於低啲啲嘅範圍，但系咧你都可以喺呢個範圍之下努力嘅，你可以做到，你可以做到你呢個範圍最高嘅點。咁但系咁都係命定論，但佢講咗個 point 我啱，佢話係都有一定程度嘅命定論。但系咁，如果你明知你嘅一生行到盡，可能係去到呢點，你就唔會強求做呢個李嘉誠，唔會強求做一個有錢佬，但你就喺你嘅範圍之下做到最好。而好多人嘅唔快樂。就是、一生追求一個自己都不能夠 reach 到個 range。 但你咁講，你似乎成個講法嘅背後嘅精神就係、是、咧，最終一個人要快樂與否咧，就係、是、作完全取決於佢自己主觀嘅心態。 我覺得係，係咪？我覺得係，即 係唔相信有任何客觀嘅根據。 我相信有部分，但我一開頭已經咁講嘅，就係、是、話我相信每一個人嘅快樂定義唔同，而亦都係同階段轉變。咁你個階段你就。剛才所講縮本話一 fulfill 到個慾望又唔開心啦。其實我又唔係咁睇喎，可能你係喺呢個階段 fulfill 到呢個階段慾望，咁你就進入下一個階段咯。而你又一度追求落去，但係你只不過係可能去到某一點，你終於追唔到。所以嗰個所謂叫個人期望管理就係、是，其實只要你每一個人生階段都唔好 set 一個太過分嘅目標，你就可以持續地向前得嚟，你覺得有個充實而開心嘅人生。 如果咁樣諗咧，都有一個危機嘅。咁啊喺烏托邦入邊啦，先呢個 Thomas More 提出過，如果我哋滿足到慾望，俾一個目標自己滿足到，咁啊開心，咁啊人生好簡單啦。咁你行就拗啦，拗就滿足咗你拗嘅慾望啦。咁快樂嘅人生就係不斷咁行，然後不斷咁拗，跟住繼續行，繼續拗嘅人生。咁我哋又一般未必會認為咁樣係快樂， 即係好似一種咧，俾慾望牽住你走咁，即係我嘅慾望不停咁轉，然之後咧我就不停咁追。 咁你就睇下嗰個目標係點定義啦。我就唔係將目標當係慾望嘅等同喎。 係 目標可以係好多嘢。目標 你的目標係咩咧？具體啲嘅。 如果放我自己一個人唔同啦嚇，屬屬我自己。我自己近年嘅目標係有啲創造，即係人生對於我嚟講咧，就係喺個人生過程裏邊出現啲創造。即系泥上偶然留指爪，或者中文即系我系要留啲指爪。呢、个指爪每一个都唔同。譬如有啲人，佢一生嘅创造就系佢个仔，所以佢将全副精神就系摆喺个仔度，因为佢个仔系一种佢嘅创造。对于我嚟讲，虽然我有女女，但系可能对于我系中意，有本书，有一啲嘢我生产，譬如创作咗出嚟，譬如透过 marketing 嘅嘢或者广告嘅嘢，我哋制造咗出嚟， 第二令到個社會多咗一樣嘢，呢種創造。咁我就不停咯，譬如我做完一個之後，又啊有另外一樣玩咯，咁又做另外一個咯。 咁、你的意思係咪即係其實所謂快樂係有分高級同低級，即係有啲低級啲嘅欲望，或者有啲高級啲嘅精神上、智性上去追求咁樣？ 對於我 personal 嗰啲係會快樂啲嘅，我 personal 係比較智性。 所以即使都係循環，都係每個階段有唔同嘅，但就唔係勾痕。勾完 系 啦，就唔系咁咯。 但系呢个有个好麻烦嘅问题，就系你凭咩话嗰啲系高级啲，另外一啲系低级啲啊？ 我所以我唔用高低级嚟定。 O、okay. K， 对于我嚟讲，高低级噶，其实 冇高低级噶，即系 随便唔系讲高低级，系讲嗰个对佢嚟讲个 本身 快乐会满足。 好简单道理，好容易分解释呢样嘢嘅啫。譬如好似我屋企系比较寒微啲嘅，咁、我外家咧系相对富裕啲嘅。其实咧，我睇住两个家庭咧，成个生活形态好唔同嘅。OK， 即係我個自己屋企咧，因為出身寒微啲，佢哋好容易快樂嘅。因為求其有韓劇睇下煲下咁樣就好開心嘅，日咁日過一日好過癮嘅，佢覺得。 所以我住劏房 好煩惱喎，完全冇煩惱，係又開心嘅。versus 另一啲家庭，譬如話即係我 even 識一啲有錢啲嘅人咧，其實佢都唔開心嘅。咁即係其實佢哋追求緊嘢嘅嘢係唔同，就冇話高唔高，低唔低。咁佢都有啲係可能精神上有啲動物性啲都有嘅，但係就嗰樣嘢係冇分，我認為冇分高低。 OK， 就係就喺唔同階段佢去揾一啲嘢，而嗰樣嘢唔係未必係單一嘅，因為你人即係生活有好多樣嘢嘅要求噶嘛。但係都我相信會有一啲精神上嘅嘢。 我想問一下，因為隨緣呢種睇法，要問下木印，因為木印對呢方面有啲研究，就係慾望其實係咪真係即有冇分高低級，或者頭先啱啱提到？即係譬如隨緣呢種追求，算唔算慾望嚟？定係已經進化到一種叫理性嘅追求？ 理性嘅追求。 尤其想補充一句係，尤其是個哲學家 John Stuart Mill， 即係講就係話快樂係有分 高低級， 高低級噶嘛。即係佢所謂純粹比較物質嘅生理上嘅慾望滿足咧，都係好嘅。不過始終喺享受上或者持續上面咧，就冇所謂啲知性嘅滿足感覺。所以佢甚至會話。寧願做個快樂嘅豬，唔係都唔係寧願做，唔 係對住 咗，講咗我自己嘅心嘅，係寧願做一個痛苦嘅蘇格拉底，都唔做一隻快樂嘅豬，係啦，因為嗰個享受或者嗰種俾你嘅快樂係唔同質上嘅， 可能唔同意喎，係咪咧？你覺得快樂係冇分高低級嘅？ 我覺得隨應該同意喎， 即係你覺得痛苦嘅蘇格拉底同快樂嘅豬係。 可能人人唔同， 同等嘅， 因為人 佢要做快樂嘅豬，我阻唔到佢。我要做快樂嘅蘇格拉底。 喂，最好梗係做快樂嘅蘇格拉底啦，係咪？咁但係你覺得追求係冇高低級？ 我都同意徐源所講，其實你要硬分高低級，其實好難分嘅。即係你覺得好高級嗰啲嘢，人哋又一不屑一顧嘅啫。反而我覺得可以諗嘅問題就係邊一種快樂真係能夠為我哋帶來比較長遠啲嘅快樂咧？其實慾望滿足嘅其中一個問題在於慾望係一樣好單一嘅嘢嚟，你。講到慾望嚟嚟去去，其實就係食慾同埋性慾，而呢幾樣嘢咧，你好容易會習慣嘅啫。你可以食一百樣魚，但你唔會有一百種嘅快樂。但係如果係一種譬如好似頭先講理想嘅追求或者創造，嗰、那個變化就大好多啦。你可以去寫一本書，你可以寫唔同嘅書，或者我唔中意寫書，我要去體驗一個經歷，我要培養一個小朋友，我要去。培養一種藝術嘅才華， 但唔係我先食 數之不盡。 但我先食嘢嚟講，我都係食日本菜啊、泰國菜啊、法國菜都有唔同。 食嘢係可以有唔同嘅，但係到頭來佢慾望食慾本身係好單一。你可以食一百種唔同嘅嘢，但係佢唔會為你帶嚟一百種唔同嘅快樂。但係如果你從事一百種唔同嘅藝術創作，或者文學創作，或者係任何類型嘅創作，係會為你帶嚟一啲唔同類型嘅快樂。 我就覺得咧就係唔應該分啊，因為咧我頭先都開頭講過，就係好多嘢嘅快唔快樂就係源於硬要分。係，其實根本就唔需要分。如果我哋每一次都係諗下自己追求嘅嘢係高與低，其實已經有比較，已經好似比世俗。去定義呢件事嗰陣時，滿足咗自己嘛？即係你只要你好舒服地覺得我想追依樣嘢，哪怕拗痕，即係低級啲又得，或者你所講嘅低級，或者 whatever 你哋所講嘅高級都冇所謂。當每一個人去唔好睇世間所謂 apply 喺佢身上嘅嘢，佢自己去定義佢自己嘅目標，循序漸進咁做，我就覺得佢容易啲可以快樂。 但我估木欣可能個 point 係咧，有時候你會誤會咗，即係譬如我以為你自己想要就俾佢追求啦。但其實你係追求一啲咧對你長遠嘅快樂嚟講咧，係唔係咁有利嘅一啲追求咧？即係我嗰陣講法可能係，譬如慾望嘅滿足咧，雖然有個人如果舉例，我就係想要滿足慾望，但可能其實我哋發現喺心理學嘅研究啦，或者自我研究，發現唔係喎。你以為係咁咧，但原來慾望滿足係好單一嘅，可能要適應嘅。於是其實我哋有個普遍嘅結構嘅人，可能係你想追求慾望，但係好快咧，嗰慾望就會悶嘅啦。於是你就唔可以獲得持續嘅快樂。於是揾個 point 似乎係咧，如果你有理想嘅追求啊、創造啊。等等其他知性上一啲嘅一個追求嘅話咧， 其實係對人追求快樂嚟講係比較持續嘅，比較好嘅。 我幾認同嚴叔咧頭先嘅講法嘅，因為咧我覺得頭先木欣啱啱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是、快樂咧能唔能夠持久咧，同慾望好有關係嘅。而慾望呢一樣嘢咧，有時一種適應性嘅問題咧，就導致好短，佢就會滿足到，令到快樂唔能夠持久。咁咧到底快樂同慾望 OK 嘅關係啲乜嘢？相關嘅討論，我哋下一節哲學有偈傾，繼續同大家一齊講。好，頭先傾得好開心啊！今日沉開心，咁咧講起關於慾望嘅問題，咁咧我想一開始從一個哲學嘅實驗開始講起先嘅，因為都關於慾望嘅。咁咧要問隨緣，因為讀過哲學嗰啲大概會聽過嘅。嗰個實驗係咁樣嘅，有一個美國哲學家叫做 Robert Nozick， 咁咧佢話有一個思想實驗係關於叫做經驗機器。你假設係 Matrix 咁樣得㗎啦。總之而家有個狀況出現咗一部經驗嘅機器，佢可以創造出各式各樣你想要嘅經驗，譬如咧，你最中意食咖喱飯，佢會喺世界上 OK 各式各樣嘅咖喱飯咧都會做到出嚟 ，OK 好食嘅 ，OK 跟住中間你中意啱啱要再辣啲嘅乜都得，好咁食埋咁樣啦 ，OK 美食都係你要 OK 乜嘢身材或者咩樣貌嘅美女都俾你經驗到，而家咧俾一個選項你，就係、是、你進入呢部機器，一世 OK 佢入邊會能夠令到你經驗到呢東西，但係佢唔係真實發生嘅，佢只係刺激你嘅腦部，令你產生相關嘅幻覺。咁咧，而家有兩個選項，一係入呢部機器，並且成世進入去，咁你就活得好開心；一係咧，你就唔入呢部機器，係啦，咁咁過翻正常嘅生活啦。OK， 咁頭先一路你講你追求開心啊嘛，咁如果你入到去啊，營銷嘅一啲相關嘅文章 ，OK， 或者書本，可以出到100本，或者唔同階段你有唔同嘅追求，佢都俾到你，你入唔入？ 更受歡迎， 你應該要入嘅咯噃，係啦。 即一生由出世到去死都係喺個機器。 唔係而家呢一刻， 就而家 呢一刻， 就而家一刻啊！ 保證你快樂。 咁我明知係假噶嘛？如果呢一刻的話，如果我由零歲開始就係咁，可能冇分別嘅喎。 系噶， 但如果我明知道所谓，就算我希望写啲文章，让多啲人睇到，帮到对方，帮到人哋咁样，咁我帮唔到嘛 ？In fact， 我以为自己帮到啫嘛，而冇帮到，咁我唔入，我开头以为你嘅问题系问我一岁开始，零岁开始入去添。 唔系， 如果而家我明知 illusion， 我唔会拣。 点解咧？嗰、那个即系你要， 但系好好开心， 就保证你快乐啊嘛。个 保证你， 如果我哋人生系追寻快乐，点解唔入咧？ 因为咁可能同我定义俾自己快乐嘅目標有關嘅，嗱個個唔同。頭先我提過，我嘅目標就係希望我能夠即係做到創造，而呢個創造係都希望令到其他人見到，令到其他人都可以即係有個改變， 即係幫到人，影響到社會， 係啊，成就其他人嘅，即係我希望咁啊嘛。咁如果呢個成就其他人係一個我自己嘅幻想，咁做唔到我想做嘅嘢，咁啱得咁巧，我呢種目標就係呢部機 做唔到， 真正做唔到。例如我純粹好簡單，就食全世界最好食嘅嘢，咁我已經搞掂咗啦。但我咁啱，我呢目標唔得。如果咁聽你咁講， 所以你個經驗係要真實發生，你嘅意思係？ 係尤其我呢種目標，因為頭先你哋所提嗰種有討論啊嘛，就究竟所謂嘅快樂嘅目標係咪真係個個都唔同，定係有一啲都係 common ground， 大家都係相同嘅咧？咁客觀嘅咧，咁樣咁我都同意話，我唔敢話呢個錯嘅，即係我自己都覺得有一啲係相對嚟講較係有共通性。譬如成就他人，見到人開心，我相信呢個係幾 common。我諗就算點樣都好，就算佢好低層次地一啲好個人慾望都好咧，佢見到側邊個開心，佢都開心啲嘅。譬如我自己有時拍啲廣告片啦，我刻意留呢點喺度嘅。譬如就咁講一個大道理，同刻意咧喺講啲道理嗰陣時咧，刻意剪翻少少 NG 鏡啊，影到佢 NG 嗰陣時傻傻地拗下頭啊，發覺出嚟嘅效果咧。是加個 NG 鏡咧，係多人睇好多嘅，因為有少少個快樂感染到你啊。雖然嗰件事係好嚴肅，但佢由於嗰下輕輕一笑，反而有啲人味，佢覺得呢件事仲似一個正式嘅即係資訊傳遞噶嘛，唔會係好似咁八股咁死板板咁樣。咁呢個我覺得可能呢點係有個 common 嘅。咁我自己個人就認為，即係成就他人係一樣嘢令到快樂。咁如果係咁咧，嗰部機器就做唔到啦。 但係咁聽落有啲奇怪，就係。你我唔知道有冇搞错，就系、是、一开头嘅时候嘅讲法就好似系相对就比较主观啊，即系每个人有唔同嘅目标啊，你 冇 得 冇错， 你冇得讲一啲强加于人哋嘅讲法。但系而家你又转咗少少，但系咧 其實都深刻可能會有一啲客觀嘅標準嘅。咁既知名客觀就即係話大家都應該同意嘅。咁到底個張力你覺得點樣？ 我覺得主觀佔多嘅，我覺得主觀佔多。但我即係意思係一個主觀佔多嘅嘢，唔代表佢完全零。一啲嘢完全冇 common ground 噶嘛 ？OK， 係咪？因為同我剛才頭先講過，目標我唔相信單一嘅，即係我有個 list 嘅，我相信係咪有個 priority 嘅？咁你咪個 list 咯。呢、這個 list 裏面我個 list 有十樣，你有啲十樣咁計。我相信呢個 list 裏面有啲共通嘅，但肯定係唔同 list。我絕對唔相信每個 list 係相同。 我都認同有唔同 list 嘅，其實，但我估我幾認同 Wayne 嗰個研究講嗰啲嘅，就係、是、我估好多香港人咧，好多時候會擺錯啲嘢落個 list 度，即係我覺得雖然有主觀成分，但係仍然有某個客觀嘅效果喺度，就係、是、你會擺錯啲嘢落個 list 度，尤其是追求慾望咧，即、就、係、是、你今日買完呢個牌子，下一次買個再明啲嘅，下一次買個再明啲嘅，於是你就算你點擺落 list 度咧，其實長遠嚟講咧，唔會係一個好好嘅追尋法律嘅 strategy。 或者唔單止一個 list 咁簡單啦，其實我哋有陣時需要一個標準去幫我哋衡量唔同嘅嘢，佢帶嚟嘅慾望係點。譬如好多香港人都會煩惱個問題，啊，到底我應該買間大啲嘅屋，但係咧翻工可能要2个钟头嘅翻工，但係因為我應該住近啲，住旺角，咁咧就好細嘅，不過咧就嗰個翻工時間短好多。咁 你會點揀咧？唔好講住，我記得我聽過你講嘅，係啊，跟住揀邊個明智啲嘅，我想聽下你係點揀先。嚴肅俾你揀， 嚴肅肯定揀細啲啦。 唔係喎，我揀遠喎，但係因為我最掛新界啫。 點解咧？ 我唔關考慮屋事，我唔係好中意住，我反而我唔係好中意住市區。調轉嚟講，即係除咗空間咁好快適應之外咧，搭車嘅距離嘅時間對我嚟講都好快適應嘅。即係我唔係好介意 travel 搭得耐翻工咯。呢、這個就我嘅，不過呢個係同我住掛新界有關嘅，我都中意住新界。 明白，隨緣啦。 我都揀遠同大喎。 點解咧？ 因為 travel 對於我嚟講係冇影響嘅。因為我自細咧就好得意嘅，我好咧好 conscious 去考慮我行路嗰陣時，我可以做緊乜嘢。因為我小細個就成日都希望啲時間用好啲啊。咁啊就我仲記得我嗰時讀中大咧，好煩惱行路點算，因為搭車去睇書嘛。但行路睇唔到書，解決唔到呢個問題。 行路可以諗嘢， 可以諗嘢，但係我中意吸收啲嘢嘛。後期就咩咧？我讀書嗰年就中意有 discipline， 咁所以咧就可以有啲。講座好或者咩嗰啲聲帶又可以用 Discman 嚟聽， 即係李天明嘅 CD， 係啦，李天明嘅 CD， 即係中意李天明嘅 嗰啲 CD。咁咧就後期咧，而家就唔使擔心啦，又有網台，又有嚇、即係港台嗰啲咁嘅 podcast 啊。我成日都話港台啲 podcast 好聽嘅，即係即係成日都唔知補嘅，聽翻嗰啲中華五千年嗰啲，我細個睇嗰啲咧，好好聽，又可以解決呢個問題，有 iTunes U 俾你聽啊嘛。咁就變咗，我覺得你 travel 嘅時間都係冇問題嘅，即係我對於我嚟都係一個娛樂嚟噶嘛。 我估因為我記得個結果係咪時間難適應啲 嘅？係，的確係有人做過呢個實驗去研究過嘅。咁當然好睇你啲時間點樣用啦。但係我哋呢個時間同空間嘅比較，嗰個時間唔係一般嘅時間，而係你朝頭早瞓到懵懵鬆鬆，又唔係好想起身，跟住趕去翻工嗰個時間。我哋當然可以好多計劃，可以聽下歌啊，睇下書，但大部分咧。到頭來咧，你都係瞓咗去，即係除非你好有個人嘅意志咁啊！我每一朝咧就要搭車嘅時候睇一本書，咁、我相信嗰個時間你係好難適應，因為你可以睇好多唔同嘅書。但係大部分人嚟講咧，空間係一樣好快適應嘅嘢。但係嗰種時間俾人困咗喺一個空間入邊，走唔甩咧，呢樣嘢係令人有一個不快樂出嚟。而呢一種不快樂咧，相對而言係好難適應。 我估木欣嘅意思應該就係唔俾隨緣聽講座，唔俾睇書，但係要2个钟嘅車程先至屋企，係逼地鐵。 咁樣好似你咁講 ，Samson 咁講咯，我係思考噶嘛，即係呢個就係 man search for meaning 個 point 咯。 咩 search meaning 係好受環境影響嘅，當你連背囊都不能夠孭嘅時候咧，俾人逼到沙癲咁你係諗唔到嘢嘅。 係咩？就係 man search for meaning， 佢就話唔係咯。如果呢個人講嘅講法就係喺個集中營裏面，佢可以剝奪曬所有嘢，獨剝奪唔到佢思考嗰個自由同快樂。即係話佢困住佢身就困唔到佢思考。 我覺得呢個講法咧，太將個人嘅意志咧講得太犀利， 太犀利。 隨緣拍唔拍搭隨機， 即係好似覺得就係外在環境係完全影響唔到一個人心智。 因為我搭， 但其實好奇怪。 因為我 travel 係好 OK 嘅，即係我隨話齋，我直情攞埋電腦喺度做啊，我又好適應嘅。但我去到長途機咧，仲係爭啲咯。係 嘛？ 係啊，10几个钟嗰啲機，我都如果俾我揀，我就寧願斷開佢啊，或者去個 trip， 我寧願分開啲 travel 嗰啲時間。 唔係，如果太長我就唔得。我就話，能夠喺集中營都好自由地思考嘅人咧，其實係好少嘅。好多人喺啲咁困苦嘅環境咧，佢哋係會 collapse 嘅，佢哋會崩潰嘅，佢係諗唔到嘢。而我覺得呢個係好自然嘅諗法，因為人總係受其他 身體啊條件各樣嘢影響。 呢、這個就係呢本書頭先講 Man Search for Meaning 對我嘅震撼，嗯、就因為我未睇呢本書嗰陣時候，我就好似 Samson 咁 assume， 我覺得喺咁嘅情況之下崩潰應該佔大多數。但呢本書俾到我嘅震撼就係、是，佢話俾我聽，原來崩潰佔少數，大部分人都調整咗。而佢調即佢呢個就係呢本書最勁嘅地方嘛，就係、是、我都呆一呆，而我唔敢 challenge， 因為佢當日喺集中營啊嘛，佢當日係個環境寫翻出嚟，佢、咪就係咁咯。佢其實咧，佢中間點樣就係思想自由，同埋佢諗住要出翻嚟之後寫翻本書講集中營嗰樣嘢，所以佢留咗好多手稿嘅，自己偷偷地寫啲就聚咗積咗之後出嚟就出書嘛。 誒，依個可以問下木欣咯，因為我有啲懷疑到底係咪真係可以咁，係咪大部分都可以咁抽離咁？ 我諗係，我相信會係少數啦。其實人嘅意志當然係可以好強大嘅，但係亦都有人，即係最更加普遍嘅就係人會受到環境嘅影響。即係譬如好似你要去減肥咁，你當然可以，我個意志就係我唔食呢嚿朱古力餅咁樣。咁、但係另一個做法就係你唔好買，你唔好買，你食嘅機會就會低。 唔好望， 你唔好望，你去超級市場嘅時候你唔好買，咁唔好擺翻屋企。咁兩方法都得嘅。咁但係我嘅睇法就係，我估後者即係唔好買，會對於減肥更加有效。 嗯， 雖然我唔否定人意志係可以好強大。 嗯， 頭先咧啱啱你講到呢點啦嚇，咁其實有冇一啲真係具體客觀嘅研究係講到咧，其實快樂有一啲客觀嘅標準嘅，而唔係主觀就咁心態上諗到出嚟就叫做快樂啦？有冇啲相關嘅研究？ 相關嘅研究咧，其實有嘅。佢哋要調查唔同國家嘅人，到底乜嘢因素通常都會令人快樂呢？咁恰恰地就唔係我哋講嘅金錢啦。通常快樂嘅人，佢列舉最令佢快樂嘅嘢係咩呢？必然出現嘅有家庭同埋朋友，或者係佢嘅男性方面咧，特別係會有所謂嘅理想同埋工作。咁我唔係話女性冇理想，但係因為好多世界好多國家，佢可能男女唔係咁平等。咁但係家庭同埋朋友咧，基本上係必然出現噶啦。 OK， 呢個印證隨緣頭先嘅講法係嘛？即係你想建立一啲理想或者成就其他人咁樣。 咁、女人咧未講完， 係咯， 女性都係家庭同朋友當然啦， 但係工作理想就。 咁啊，工作上高其實喺男女平等呢個國家咧係一樣嘅。咁但係有啲國家嘅女性可能佢未必能夠咁自由地工作，咁所以先至使得佢哋嘅快樂。 或者個個社會俾咗個期望佢哋工作就唔係女性嘅嗰個成就嘅來源，所以就。 但係我覺得可以諗就係話，點解家庭同朋友會普遍為大家帶來快樂先？呢、這個先係關鍵。而根據我哋之前講嘅咧，其中一個因素就係、是、其實家庭同朋友呢樣嘢咧係一個好長遠嘅 project 嚟。你要建立一個好的家庭，建立一個好的朋友圈子，不是一樣那麼簡單的事，你需要長時間去經營，去努力，一步一步達到目標。我相信這樣也是隨緣剛才說的，我們定立一個目標，一步一步去達到，每一步都能夠為你帶來一些我們叫小確幸。這一種呢，其實就是一種普遍能夠為我們帶來。 木一方問個問題呢，就是跟你剛才的理論好像有些不合，因為你原本是說點解慾望係比較唔整咁長遠嚟講追求唔咁著數呢，就因為會悶啊嘛，容易適應啊嘛。咁但係家庭啊、朋友啊、關係啊，唔係都一樣咩？即係唔係都一樣會係嚇好容易悶啊，或適應咗冇咗嗰種長遠嘅快樂喺度咩？ 咁啊，睇下你嗰種慾望係咩意思啊？你建立一個家庭嘅慾望就係一下子，但係你去嘗試建立一個圓滿嘅家庭咧，就唔係咁容易一件事，並唔係一下全職全滅嘅慾望。 木欣頭先講得好啊，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哲學有偈傾。嚟到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我哋啱啱咧就講到即快樂啊、幸福啊、開心呢啲東西咧，係咪主觀嘅？但係傾傾下，好似最後有個共識就係、是、其實咧都有啲客觀嘅標準，好似家庭啊、朋友啊咁樣。咁咧，關於啲客觀嘅標準，問啲再客觀同具體啲嘅，就係、是、關於我哋嘅生活環境香港嘅，就係、是我想問下兩位啦，或者大家都好啦，就係、是你覺得？而家喺香港嘅生活，你開心啲啊？定係你細個嘅時候喺香港嘅生活，你回憶底下嗰陣時嘅香港，你覺得係開心啲嘅？又係隨緣先啦。 點講咧？我諗隨粹係喺政治個氣壓之下，令到大家唔開心多咗。我覺得政治佔好大嘅因素，有啲人就歸咎於經濟啊， 買 唔到樓啊。咁我都不排除呢個係一個理由嚟嘅。咁但係我覺得政治更緊要，政治更緊要。即係尤其我自己寫文章都成日講呢個問題、就是，即係最大香港嗰個矛盾位就係由於有愛國嘅觀念或者同中國嘅嗰個矛盾，而 而衍生到一啲我哋覺得相當係普世價值又好，或者你認為相當係黑白分明嘅嘢，都可以講到好似有唔同觀點咁樣。而嗰樣嘢根本就係太過黑白分明，你明唔明？即係呢個我認為係令到我最 frustrated 嘅，即係無論係我教自己嘅小朋友，以至到我自細認為乜嘢係啱，咩係錯，我以為好清晰嘅嘢，都可以因為啊呢個可能係上面意思或者佢扭曲到話可以咁詮釋嘅，你明唔明啊？咁呢個係最猛嘅。我寫文章講話呢個就係嗰種叫做即係由於利益又好 ，whatever 上面壓力都好啦，去侮辱緊香港人最基本嘅智慧，依樣嘢最火滾嘅，即係亦都最快不快樂。即係我依、這個我認為係同舊時比呢、這個係最大分別啦。 木欣咧，木欣咧。 我都同意徐遠嘅講法嘅。其實我哋之前講過話，一啲客觀標準，譬如家庭啊、朋友呢啲，其實喺香港而家呢個政治氣氛底下，係的確受到破壞。即係嗰種政治嘅氣氛，嗰種人與人之間嘅撕裂咧，其實你睇翻早幾年，哇！你係黃絲，你係藍絲，喺屋企或者喺朋友之間，我要 unfriend 你，我要 unfriend 埋我阿媽咁樣。咁呢一種嘅撕裂，即係唔單止係純粹社會意見分裂咁簡單，而係你破壞咗一啲家庭同埋朋友，而呢兩樣嘢本身就係快樂最主要嘅泉源。咁所以香港人唔快樂，其實亦都係同呢種政治啊，或者係一種呢種咁嘅意見係有關係。 我想追問一下，因為咧譬如我哋頭先又之前講快樂都比較personal 嘅個人啲層面 ，OK。咁而家譬如木欣咧，有一啲有冇一啲研究又問下你，就係、是、譬如喺某一啲環境，譬如社會政治嘅環境，原來崇尚自由啲嘅角度咧，其實啲人係開心啲同幸福啲嘅。即係如果有咧，咁咪客觀啲咯，即係有嗰個咁嘅標準。定係有其他嘅方式，唔係嘅極權都可以好開心，好似北韓都可能我們最幸福咁樣。 是 咯，都假嘅啫嘛，假唔係嗰陣時，宣 傳上假唔係問題，係洗咗腦之後佢真心覺得幸福嘅。 不單咯，不單都係 soft， 唔係民主國家嚟噶嘛，但係都係成日話係一個好幸福。 feel happy， 因為我想知道個問題就係、是，即到底社會政治嘅因素對於一個人開唔開心咧，係扮演住幾重嘅角色嘅，定係我哋而家幻覺緊，跟住就係我社會政治環境其實影響唔大嘅，不過自己唔開心啫咁樣。 因為我想在这一方面其实客观而言我不认识一个研究说一定要自由民主的国家才是开心一点的。而一般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是富裕一点所以开心一点。但我觉得可以想的一点就是通常自由民主的国家他经济体系比较开放一点。于是乎不同的人他可以展露发展自己的才能的机会多一点。我可以譬如我有兴趣做厨师可以做厨师我可以做飞机师我可以做司机。但可能你在一个北韩的极端的国家你没办法你虽然有这样的才能但你没办法展露出来。那这件事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譬如我们要去发展我们的一个理想啊或者是才能啊这些也都是普遍引起快乐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快乐你刚才好像刚刚转了一个很重要 的点就是就是我哋能唔能夠自主咧？其實同快樂有個好密切嘅關係嘅，即係我做唔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如果有一啲地方就好似以前我一開始，譬如共產社會就已經設定咗某一啲嘅職級，甚至係薪酬俾你咧，就好似咁樣情況底下咧，人冇咁容易開心，因為實現唔到自己。調轉就係而家相對一啲自由啲嘅體系，會容易實現自己嘅理想，所以會開心啲。意思係咪咁樣咧？ 類似係咁啦，不過亦都唔係咁客觀嘅條件嘅，即係我唔俾你做乜，唔俾你做乜。好多時候反而係我呢個社會鼓唔鼓勵你做咩？譬如香港，你的確可以做咩行業都得噶，你可以做歌星，你可以做一個文青，乜都得噶。但係實際上你咁樣做，你變得窮，你變得一個差嘅生活機會好大。你如果去做 bank， 你去做投資，咁你有錢嘅機會會大好多。佢冇限制唔俾你做，不過呢個社會佢唔鼓勵你有一種咁樣嘅， 同埋嗰種家庭壓力啊，或者貧輩即係壓力，我覺得即係除咗話個待遇或者回報問題之外咧，係成個社會氣氛唔鼓勵你去發展一個有別於嗰個 social norm， 其他嘅可能咯。而呢個如果你咁啱有啲理想或者能力喺嗰度嘅時候，你就冇咗展現自己嗰個能力嗰個空間。咁呢個我覺得係同毛君呢個講法一樣，就係令到你少咗真係可以快樂嘅嗰個空間咯。 係啊，其實亦都好似徐元最初講，俾多啲自由個女咁樣。其實自由本身唔係一個價值，但係你有呢個自由，你就可以去發展佢自己想做嘅嘢。咁呢，你發展到就會有一個價值。咁所以我覺得自由喺呢個意義上高咧係好重要嘅，喺快樂嘅追求上。 咁但係就出現一個問題，譬如我哋調翻轉嚟講，就係而家喺香港，我哋嘅環境相對地開始越嚟越唔自由啦，或者我哋有好多壓迫啦，或者生活嘅困難咁樣啦。咁喺啲咁嘅環境，我又驗到民咁樣，咁我點樣可以過得快樂啲咧？呢個係一個最重要嘅問題，亦都係好多朋友會關心嘅問題，因為 你覺得點？ 不過就算用傳統嘅講法，就係唔僅係唔自由，即係我諗，譬如你成日見到一啲歪理啊，一啲咁都講得到嘅嘢嘅時候，唔僅僅係佢，即係我諗未必限制你自由噶嘛。你其實嗰個法中間冇真係客觀地細咗 啊？唔係，唔 係都係嘅。嗱，有好多係嘅，有好多點係嘅，但係起碼傳統先某啲講法上面係只係成個俾你個世界觀。佢嗰套論述咧，令到你感覺上依樣已經可以唔開心咯，我估係唔僅僅係自由嗰個問題咯，但係呢個當然係相關咯，我估。 咪頭先你所講嗰個香港發展，即係或者你喺呢度香港發展自己嘅興趣，或者一啲唔係賺到錢嘅事業嗰陣時，如何平衡理想同埋麵包嘅問題啫嘛。即係呢個我有個諗法嘅喎，呢個諗法咧好多人同意嘅嚇，我呢個講法嚇。 好， 以下所講嘅嘢。 願聞其詳。 就係我好贊成有人有副業。是非常贊成，呢個係當年去到我睇《信報》曹仁超所寫嘅嘢啦。我後期曹仁超過身前咧，我走係一個公開活動過去多謝佢。我話你知唔知你寫呢段文字影響咗我一生，就係好重視副業。當時曹仁超咁講，佢話大部分人都冇辦法去揾一份工係佢中意嘅，好難嘅。揾份工就係你最理想嘅工作，好難。你就揾份工係揾食嘅，但你又用工餘嘅時間。去揾一樣你好中意嘅嘢做副業。 首先你有好多時間咁。 咁我覺得你瞓少啲。 但而家香港好難啊！而家 難，你份主攻已經佔咗你大部分 時間。我諗我呢代人係大部分朝九晚九好多。 你朝九晚九就星期六日都有時間噶嘛？ 但當你朝九晚九翻一至五、一至六甚至， 星期 六好難好難。 咁唔係一個問題，就是、你星期六日如果做一樣你中意啊，我講一樣嘢就個副業你中意嘅。咁你星期六日你就會覺得嗰樣嘢唔係話休唔休息，而係你做一樣你中意嘅事。 甚至係等於休息， 或者一個興，嗰種可能係一種興趣開始先。曹雲超嘅講法就係話，從一種興趣開始，呢種興趣可能慢慢演變成你有啲收入，而呢個收入可能開頭唔多嘅，但係夠頂下。嗱呢樣重要嘅，當你覺得有一個夠頂下嘅副業嗰陣時，其實會令到你嘅正職做得鬆容一啲。好多人做正職做得唔鬆容，做得唔開心，就係覺得我受你二分四要忍你。但如果我有個叫副業頂下，我就算真係頂你唔順都好，我都有個我未到踎街，你明唔明啊？ 而一個問題， 慢慢就講埋先，咁慢慢就會由如果副業可能做得越嚟越好咧，就可以有翻咁上下收入咧，就辭咗你嘅正職，就自己為自己製造一個開心嘅正職。嗱，呢個曹仁超嘅理論啊 ，OK， 咁我係一度都係跟隨呢個路線行嘅，即係去揾呢樣嘢，而我又覺得真係對我 at least 對我自己。是有幫助，所以我不停去教人哋，叫我 even 叫我啲下屬都係噶，我叫見咗啲下屬發展自己嘅副業噶。 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喎，就係你首先要假設咗嗰個副業係賺到錢，如果副業賺唔到錢嘅話，頭先你嗰個從人超嘅理論咧就唔 work 噶咯。 咁就未必一定得嘅，不過就我覺得由少少開始咯，係嘛？咁同埋有時你唔知噶，你可能由少少嗰個嘗試開始，你就揾到一個商機出嚟，就越做越大。咁唔好肯定呢個世界冇人做生意必然賺錢， 當然 係。但係咁樣個好處，頭先都講過，就係佢幫到你嘅生活更鬆容，即係會鬆容一啲啊，最少嚇。咁而如果假設你嗰個副業係有其商機嗰陣時，就有可能自己為自己製造一個即係真係你夢想嘅工作嘛。咁呢個就可能有啲理論，但我覺得如果實踐向呢個方向實踐，就無論如何都有一啲好處。當然你去 argue 就係話，咁我少咗時間休息，咁但我又 argue 另外一樣嘢就係、是、休息係咪一定瞓覺咧？休息如果係精神嘅休息，可以係做你中意嘅嘢嘅。 但我諗緊一個問題就係係咪而家一般香港人唔開心嘅原因係咪唔夠副業咧？即係而家你唔係講金錢嘅問題，我知啊，係滿足感啦。咁但係一般香港人唔開心就係好似你而家嘅，做多一份工 ，OK， 或者係揾一個你嘅興趣，咁就好似係咪克服到呢一個問題？ 咪所以副業呢個字可能你負面都係咁聽，如果種興趣可能會好聽啲。即係當你喺你嘅所謂營營役役打份牛工，養住基本自己屋企又好，養住個基本生活水平嘅同時，如果你能夠有規律地去建立一個興趣，咁我嗰度會開心啲。好多人就係因為佢冇計劃，咁啊。辛苦放完工，哎瞓啦，玩啦，睇电视啦，睇 TVB 啦，嗱嗱，即 系其实讲唔讲得你嘅兴趣系咩嘅？ 我的兴趣 系啊， 我咪搞啲副业咯，即系做一啲，譬如我做啲创造嘅嘢啦，即系譬如头先讲可能一啲类似广告公司类嘅嘢啊，或者做一啲类似做一啲新传媒嘅生意啊，咁呢类型嘅嘢咯。 其实关于面对不快乐咧，其实头先提嗰本书《Search for Meaning》咧，里边嘅作者都提出咗一条公式嘅，就系 D 等于 S 加 M 嘅意思，即系所谓绝望咧，就系一种痛苦，但系冇意义。咁我哋反过来说，可以话咁 點可以有啲希望呢？其實就係為你嘅痛苦賦予一啲意義。香港人好痛苦嘅，好多嘢都令我哋痛苦。但係呢啲痛苦最難頂嘅係佢冇意義。即係我哋每一日工作都唔緊要啦，但係呢啲工作冇意義嘅時候，我哋接受唔到。 但係好難，即係尤其是喺而家香港嘅政經環境咁樣咧，即係賦予啲意義俾佢，好似你賦予就得嘅啦咩咁樣你講到，但我就會覺得有時係客觀你見到好冇，係冇希望。即係你見到而家嗰種高壓啊，好多而家政經嘅情況，大家都知道社會環境，唔係好似唔係我自己話俾希望自己俾到，如果有嘅都是假希望咁。 咁我覺得呢啲意義又唔使下下都我要拯救地球嗰啲意義嘅，你好好做一份工，令到你屋企人過一個好嘅生活，呢個係一個好高尚嘅意義啊！我認為。 但如果翻翻去嗰個政經環境度講咧，或者個社會狀況度講咧，喺而家香港嗰個處境度。我真的覺得很多時候我哋好多，譬如話社會行動又好，或者嘗試做一啲改變社會，變得更加公義、更加好都好，好似係好冇出路啊！依、這個我諗係好多，尤其是年青一代覺得冇希望，於是其實覺得咁高壓、咁唔開心嘅位咯。咁用翻個理論，其實我唔知道可以點做。 變成其實可以咁講啦，即係其實而家關於開心嘅問題，講起社會政治，咁啊好寄望咧，睇下新嘅特首有冇一個新嘅希望俾香港。咁啊，佢做得好嘅，咁我哋咪開心咯；做得唔好嘅，咪唔開心咯。好啦，我哋今集哲學有偈傾，講到呢度，下個星期再見，拜拜。